真係好鍾意聽到阿斯芬嗰啲 鬥快去印尼， 鬥快去印尼，我辦唔到啊！真係斯芬嗰啲， 哎呀，佢咁樣好外國好咁樣講嘢，好對嘢， 我哋 真係請傻坑出嚟。 好坑快去印尼， 系 啊，果然系你教出嚟噶，老婆。 哇，唔多唔少啊，都有少少啊，系啊， 玩 皮嗰啲系，教自己啊，真系。 你哋系咪想呢条吴总进嘅相？ 好多哇，仲要嚟阿勤，你真系 嗱，忍嘢先，忍嘢先啊，话师姐呢位啊，喂， 你都一飞， 喂，咁你买咗世界杯嘅飞未？ 未买，但系已经有好多讨论。 点解？ 因为嚟紧啦，就喺我哋呢边喺三藩市啊、直谷啊一带咁样咧，都有几场赛事，我企附近出现。 系咪搞到个天空紫色嗰度啊？ 系咪紫色嗰度？ 嗰度系紫色嗰度会有好似系都有部分嘅场次嘅。 咁啊，好近咯。哇，即系 好近啊！ 我觉得即系劲啊！又识到一个朋友咧，佢系住喺。世界杯比赛场地嘅旁边啊，边度揾呢啲朋友仔？ 嗱呢个，我唔方便回应啊，你哋咧，你继续 啊，又错又 啊， 喂，但系 最佳拍档，我哋系， 喂，未知系边一场噶？而家系咪完全未知嘅？ 未知，但系个场即系个场附近咧，边个场踢咧都会有啦。咁当然系边一队同对边一队就唔知啦。咁啊，但系呢两个礼拜已经系出现，譬如喺啱啱过去，好似几日前咧喺屋伦咧已经有一场系上映咗。不过嗰啲都系即系真系热身赛，唔系世界杯热身赛，系啲有啲球队过咗嚟踢波咁样。 系 咁啊，好似系利基啊，系定系利基定 咩？利基啊， 吓系啊，过咗 啊， 系啊， 咁反应点啊？ 我啲朋友嘅圈子，佢哋因为好开心啊嘛，佢哋中意睇波噶嘛，咁佢哋又着晒波衫，都有去睇嘅。咁、而至于即系喺席间几次，我哋继续 Happy Friday 啊嘛，系咪？ 系。 咁喺聚会嗰度咧，都会有讲开啊。咁有两个朋友，甚至而家我太太咧都想参与咧，就系、是、上去有关嘅网站咧，而家想做义工啊。 哦。 即系申请做义工，咁啊希望可以即系。沾到少少嗰種，哇！萬人空巷啊，哇！踢世界盃係點樣啊？嗰啲咁，佢哋都討論咗幾次。 唔係喎，嗱有少語病，但其實如果你想感受萬人空巷，唔使去做義工都得過啦。行出條街喺個球場附近已經好萬人空巷。 唔係、感受萬人空巷，唔係因為做義工好多嘛，即係方便啲啊嘛。 即係帶位啊嗰啲係嘛？ 球场有大围咁咯， 都有啲嘅， 维持噶嘛，有。 喂，但系最惨咧，最惨系惊被安排唔系喺个场内大围啊， 系啊， 喺外边入人入去嗰啲啊弊啦。 其实因为 有啲如果系 因为 更衣室附近嗰啲正啊嘛， 唔系咁，如果更衣室附近应该唔会点样系女人噶话估，唔系，但系咧其实义工咧系冇得拣位噶嘛。你讲开呢样嘢就啱，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喺呢个体坛雷达一二三咧。就講開阿雷博士就係話咧，今年喺嚟緊全運會嘅嗰啲香港賽區嘅義工咧，佢之前咧就負責 interview 呢啲義工啊。 哦， 即系因为有好多人报名想参加，要即系做义工，咁佢就系嗰堆评选里面嘅其中一员啦，咁样。咁我就问佢，喂，咁要问啲咩问题嘅咧？咁佢就话啦，哦，要问嘅问题咧，就即系其实都要问下你对呢一个运动会嘅认识程度有几高。 哦。 因为有好多人可能就真系谂住，哎呀，我好想做剑击，我要睇张家朗咁，可能个心态系咁样。 反而咁样就唔俾你去做嗰个项目啦。 唔系， 又唔会嘅。 都唔紧要，又未必一定会系如你所愿啦。佢都好似话会俾你拣，你想即系你熟悉啲乜嘢咧？咁、当然啦，你越熟嘅话，你摆喺一个熟嘅地方咧，就更加容易教嘅。 哦，咁嘅。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最基本系咩咧？就系、是、嗱，咁香港咧就系负责承办八个项目啦。你知唔知有边几个啊？不如讲出嚟听下咁。如果你一个都讲唔到咧，咁就 sorry 啦，真系，即系会有啲人系咁样噶嘛。 几惊你问我啊？ 因为你好基本嗰啲， 我即刻避开梁丽勤啲眼神 啊。系啊，即系你基本嘅认识其实要有嘅，所以咧，就算你话去 interview 做义工都好啦，都系要做功课 嘅。但系相反会唔会又即系基于即系可能系有啲譬如黑 core 少少嗰啲咧，系狂迷啊？我认为 系， 即系有啲 狂迷， 即系可能有目的去做义工啊嘛？会唔会呢啲？ 都会系唔得嘅咧，即系如果系 嗱，咪又咁讲，又咁讲。我谂喺嗰个咧叫评选，嗱评选嘅标准系点我唔知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就系、是、你系咪真系一个超级劲狂迷咧？我相信喺个过程对话过程里面咧，一定系感受到嘅。 系 咁，当然啦，你狂迷都有，都可以。好入好克制噶嘛，咁同埋又系嗰样嘢咯，就系、是、你想做嗰啲岗位，但系唔一定会派到俾你做噶嘛，咁、所以就冇噶，咁边一个系可以去到咁近距离会见到一啲体育界嘅大明星咧？冇人知 系 系 啊，何生我都咁嘅，何生我都咁嘅，即系以你今时今日嘅地位咧，买飞请老婆睇。唔好俾佢做義工咁辛苦， 出曬手喎、啊！ 唔 係、 我真係 聽好， 唔係我 意思，阿隊長好似休息好多咁樣喎， 精神抖擒啊！ 我真係覺得你冚，即係老婆其實係俾緊一個 signal 你，老公未買飛。买飞啦！ 嗱，咪又嗱，我又讲句公道说话，我又讲句公道说话。其实咧， 世界杯嘅嘢一世人一次嘅，真系 唔系应该咁讲啦。咁咪又唔一定嘅。唔系因为我会觉得咧，如果有得拣，你究竟拣做一个观众定做一个义工咧？我自己 我真系宁愿做义工。 哦，系啊。 因为咧、你觉得你自己参与紧一场一个历史啊，你喺观众席上面睇咧，同你真系做嘢。感覺係有啲唔一樣，所以點解每一屆嘅奧運啲人都會好著有積極咁樣舉手想申請做義工咧？ 咁好啦，我轉睇你兩個去做義工啦，唔好買飛啊！ 都係現實，因為嚟緊都會有奧運啊嘛，2028年 啊，係洛杉磯啊， 所以一連串嘅運動項目 去做義工啦，你幫我買飛啦。OK， 我唔會啦，我都係我選擇做街坊，因為街坊嘅。街坊嘅討論都好激烈啊，因為咧，因為有啲即係賽事喺屋企附近舉行啊嘛，繼而啊，我哋而家咧另一個討論嘅話題係咩咧？喂，間屋租出去啊，不如 啊，係啊，反而呢啲 即係 B&B 嗰啲 friend 啊， 係 B&B 啲 friend 啊，係 啊，係啊，係啊，我已經做咗少少資料搜集咧，有 貴 部分嘅 B 私人 C 咧。哦，唔系贵啊，真系贵啊！ 有桑拿，有无花果树咁样。 但系个桑拿好似好耐冇搞啦，系嘛？ 仲有嗰啲会吸尘嘅机器人咧。 系，跟住咧， 睇紧个价钱，咦都不错喎，即系个价钱原来，因为即系个市价而家。 如果我租到老可真系， 因为咧，我以为阿老可讲咧，因为如果系譬如世界杯场馆附近嘅嗰啲民居咧，好多时啲人咧都会系有一啲即系。因为会觉得啊，就在我家门口举行世界杯，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于是咧，啲居民咧就会集埋一齐啦。跟住咧，佢哋可能自己自费咧，整一啲襟章咁啊。你知大型运动会系好兴襟章噶嘛？整啲襟章嚟送俾传媒嘅，即系因为有好多传媒可能会去嗰啲球场嗰度拍下嘢啊咁之类咧。咁呢啲传媒嚟到咧，佢哋就会主动咧就将呢一啲纪念品送俾佢。我以为你话咁样添，点知原来租间襟章。 价钱嗰方面真系好吸引啊，都四位数咁样嗰啲。 一萬啊， 四位數 係咪一萬啊？ 我啱啱喺早兩日睇到附近都遠嘅，場館都要揸成20分鐘車，佢都8000多蚊兩萬，8000多蚊。 哇！美金喎， 差唔多美， 梗唔係啦， 美金梗係美金啦，8000多蚊 六 八六六皮幾嘢啊？老好嗰間啊，隨時。十皮嘢噶， 两万啫，我以 为港纸 两万啊！ 喂，我真系租，我系买飞睇。O K， 喂，咁但系你租咗出去，你收人咁贵，啲人可能搞乱晒你间屋噶喎。 我唔会，都唔会嘅，都有啲规。 唔怕你做，你做成年可以谂啊，系啦。咁啊，我哋一路会跟进啦，因为好难得啊。有一位嘅同事啊，系住喺世界杯场馆附近嘅。我哋 直谷嘅直现场报道啊， 系啊，我哋个礼拜都问你啊，系啊。 系啊，冇开住栋门，我坐张嗰啲叫咩行椅，咪喺度现场报道啦。而家哇出边啊，哇车流啊，好挤塞啊。 好啊，咁啊开始今晚嘅所有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丽勤， 我系何亨，千祈唔好唔以为差唔多开波啊，未开波， 未 啊， 而家先开始， 嗰啲闲话家常噶，系啊，好啊，咁啊我嚟先啦，咁啊话说啦。小弟啊，早几日发生咗一件咧，哇！到而家咧，即系个内心我都仍然有一种戚戚然嘅事情。 咁啊，话说当日咧，我就 即系苏永康喺个台上面同一个现场嘅观众有个击掌嘅行为之后系嘛？ 系阿公已经第二个啦，第一个 Patrick 啊， 又唔使 笑。 唔系，其实讲埋我击咗三个嘅，我击咗张伟健同埋梁汉文嘅。系OK， 好啦，讲埋先。咁啊，嗰日咧我就如常翻工啦。咁啊，喺我啱啱踏入去即系公司系即系嗰个工作嘅地方系一等工厂大厦嚟嘅。咁啊，首先咧，我而家喺门口咧就见到一部车，有一位女士咧就落车。咁我跟住觉得呢个女士有啲熟面口。好啦，咁啊，即系不以为然啦吓。咁跟住咧，我哋咧就竟然系坐喺同一部 lift 入边。 嗯。 哇！嗰嗱佢即系去十几楼咁样样啦。 嗯。 咁当时咧，其实喺个 lift 入边咧，大约有五个人到啦。咁我就一路咁样啊，我知道佢，我认到佢系边个啦。 嗯。 咁咧系一个好即系都仰慕嘅一个女嘅明星嚟嘅，咁我又人生咧，应该系喺我讲紧即系中学读书嘅时间，可能唔知睇太阳计划定系隔篱街嗰啲咁嘅活动，可能见近佢哋见过一次。咁而当时咧，嗱嗰一刻即系讲紧几日前啦，就系我而家喺个 lift 度同佢同 lift， 咁我咧就忍唔住望住佢啦，即系望两眼啦，扮唔系望紧嗰啲啦。咁佢咧，其实佢又望到我望佢。咁大家就介乎咧，系一个点头与唔点头之间嘅状况，即系我系尝试。 导演啊，导演可唔可以再 B 片多一次嗰个场口系点？ 喺个 lift 度，喺个 lift 度， 我知道有五个人隔住啊嘛，系咪？ 唔系有五个人喺个 lift 度，五个 lift 人喺个 lift 入边嘅，即系好多人揿咗唔。 三个唔咩人？ 唔关事，嗰三个系唔系三个系普通嗰啲喺大厦出入嗰啲街坊嚟嘅，咁啊即系。我同埋嗰位女明星，另外就夾咗三個嘅 路人甲乙丙， 路人甲乙丙係完全唔關事嘅， 啊、 只不過喺個 甲乙丙喺 個 呢。 咁當時咧，個唔使錢，但係翻話埋個方位俾你知啊。 即係導演、女明星同埋甲乙丙得㗎。 我就企喺個 最好， 我企喺 lift 口，我企喺 lift 口。 唔係 lift 口都有左同右。 我直情喺個 lift 嘅。即系掟住个 lift 门嗰度嘅 lift 门， 即系各楼头各楼头咁样嘅 lift， 直情中间 lift 门。 咁另外嗰位嘅女明星咧，就系喺右五点钟方向啦，即系右嘅 lift 嘅 lift 门对住 右下角，请 我对 右下角， 系啦，右下角，右下角，入咗 lift 嘅最笃嘅右手边，系啦 ，OK， 好啦， 我咁就要拧转面望佢噶咯，即系 我因为我啱啱反转咗个人啊。我入 lift 嗰陣咧，我背對住個 lift 門啊，因為我最後一個入個 lift 度啊嘛，所以我就同佢對個正著，亦都有一個介乎點頭與唔點頭嘅一個過程。 咁你有冇反翻轉個人咧？ 我梗係望住佢啦。 哇，咁好尷尬喎！你 咁 樣 唔係咁，大家我又扮耷頭，又望下手機咁樣樣嘅，即係大家又唔係四目交頭嘅。好啦， 但係都好尷尬， 唔尷尬， 即係行為扮出嚟嘅， 唔尷尬，因為你仲有 扮出嚟， 你仲有其他人噶嘛。好啦，咁當時咧，我個掙扎係咩咧？我谂咗好耐，我叫唔叫佢好呢？因为仲有当中涉咗一个原因喺度，嗱，即系佢一定唔识我噶啦，肯定。但我其实识得佢老公，咁我就谂啊，都十几层嘅楼层嗰度。 喂，其实我哋而家开始咗节目未？呢个更加似闲话家常，多过头先讲世界杯。 我哋话讲咧，我好耐冇试过泛起呢一种咁得意嘅 涟漪 啊，就系有个女明星喺我前面。我好想打開個話匣子，又或者如果有機會影張相，梗係好啦。但係佢又肯定唔係一個佢又唔係算係冇打扮嘅，即係有少少即係素顏當中又有少少即係略施脂粉咁樣啦。咁我又我當時就喺度諗啊，叫唔叫佢好咧？ 我識唔識佢老公啊？ 一間你一開估就知㗎啦，係啊。咁我就 我估計 我從來都冇撞過呢個人嘅，因為佢都唔係一個經常，佢唔係一個經常喺市面會。即係所謂蒲頭，雖然近排好似略有一啲新聞都有講話，佢唔係活躍，佢唔活躍嘅，佢略有少少新聞講佢輕輕有少少俾人影，俾人影到咁樣。 我諗到啲 喎，係 邊個？係啊，咁你聽我講埋，一陣會起歌㗎啦 ，OK。咁跟住咧，我就想講咧，最後啊。啊，不如起歌啦！我最後個選擇係點樣啊？ 就係播首歌俾佢聽。 唱歌， 即係我喺呢度，但係我係想講咧，當時我嘅心跳係好加速，我就諗起叫唔叫，亦叫唔叫佢，同埋我介紹佢乜嘢咧？我話我好中意聽你啲歌啊，定係我想同你打個招呼㗎咋？我係諗緊究竟我用一句乜嘢嘅説話？ 你諗多咗啦，因為通常啲 fans 都會好直接嘅。你好啊，我好中意你啲歌，拜拜咁樣就。 係啊，通常都 係。咁但係又加喺個 lift 度，嗱個 lift 又上緊啊嘛，同埋你記住側邊仲有三個路人甲喺度。 好，咁你咪等一係咧，你就俾啲路人甲散曬，一係咧 路人甲幾時走㗎嘛？ 冇錯啦，當佢 當佢走嗰陣。佢老公有冇唱歌噶？ 佢老公，佢老公，你好快知噶啦。 唔系，你如果万一佢真系出 lift， 早過曬你哋所有人嘅，你咪跟埋一齊出去，跟住同佢講完，唔係啊，講完之後你再搭翻 lift， 你即刻走咪得咯。 我當時就諗咗好耐，諗咗嗰十幾層啊，個電梯一路上緊嗰下咧，我彷彿係覺得時間係停住咗一樣啊！ 哇，咁嚴重啊！ 我真 係係啊，係佢 啊！ 好嘢喎，老何！ 我谂唔到啊！ 咁我冇理由同佢讲，我识你老公噶。 咁我又真系识佢老公，唔系，其实咧我都见过佢喺对面街。 系咪啊？我但系佢喺个 lift 度，就系三日前啊！我好想同佢讲，我今晚就睇你老公台戏啊！ 哦， 但我讲唔出，咁点好咧？最后发生咩事咧？一首歌嘅时间， 我知佢就问你今晚睇唔睇我老公台戏啊？ 嗰日咧，小弟人生第一次咧，就同阿彭玲小姐咧系同一部 lift， 系 咁当时就有头先嗰啲即系心内烦起好多涟漪啊，唔知点算好啊嘅状况啊。 你入 lift 之前，你见唔见到佢噶？你做乜拉低我支麦啊？ 唔系， 你而家做咩事啊？ 系 啊，诶，咁你知嗱咪？你入 lift 之前，你系唔知佢喺 lift 嗰度嘅？ 系。 是咪噶？ 我咪话就系落车嗰阵咧，我见到一位女士， 你系未认唔认得嘅？ 未，我知道呢個人係熟面口噶啦，我唔敢即刻確定。 哦、但你都估到大概 佢。明星咧，佢有啲有一種氣，唔係氣場，即係啊，即係有啲光芒噶嘛。 即係你大概估到可能有機會係 一個明星，係、哦、入到去我就知道係邊個啦，咁樣樣。因為我冇諗過撞到佢噶嘛。係啦，咁當時咪就係話啊，其實我講唔講好咧？啊，我又識阿 Jane 嘅。 咁、嗯、你嘅後屘點咧？ 好啦，後屘我就係睇住佢出獵咯。 哦，即 係 冇、 哎、叫到，我冇叫到，我真係冇叫到，我唔知講乜啦。同埋我覺得我好尷尬。 我問好簡單，你咪唱，你扮曬嘢唱歌。 通过夜空，你用无限人情物依赖，就为人活依赖，只只只只手指咁样。 自己同自己喺度唱，又或者你自己 吹口哨， 你自己播歌咯，你自己 Q 啲歌出嚟，无限手指咁啊。 沿着你设计那些曲线咁啊，因为佢对我唱啊嘛，我叫明哥咁样。谂多咗啦，喂，但系我好多谢佢嗰下咧，呢件事我记咗几日啊。即係嗰種咧，再遇翻一啲年輕嘅時候好喜歡嘅明星咧，嗰、 啊、種 真 係 心跳㗎，真係心跳㗎， 好強烈㗎。 喂，不過你講，你頭先講話咧， 我亦都冇話俾林生知㗎，冇啊。 唔係，因為你頭先講話咩喺個 lift 度遇到嘅嗰啲嘢咧，我突然間諗起一次，有人同我講話喺對面街電台喺個 lift 度遇到 YT， 即刻彈翻出嚟，唔敢同 lift 啊。 好啦，轉頭翻嚟有鍾嘉欣嘅訪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25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个年度嘅计划已经从多方面优化，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对于新引入的科兴流感疫苗欠缺孕妇临床试验数据，卢颂茂说，当局在母婴健康院或者大部分孕妇接种疫苗的地方都会提供有临床数据的赛诺菲三价疫苗。他强调，科兴疫苗本身并没有将孕妇列为禁忌症，并非不可以打。如果有孕妇希望接种科兴流感疫苗，会有医生为他们进行评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码头角社区客厅开幕礼表示，政府视扶贫工作为民生大事，其中重点项目是社区客厅和各种配套，为劏房户开拓生活空间。码头角社区客厅是今年第五个启用的社区客厅，至今一共有九个社区客厅启用，可以服务至少400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一共61万人次。他感謝商界和民間組織大力支持。陳國基又說，碼頭角社區客廳鄰近民居，預計可以服務350個劏房戶，全年服務大約52000人次，可以幫助劏房戶擴大社會圈子，接觸社區資源。运输署推出电子驾驶执照，即日起驾照持有人可以下载运输署电子驾驶执照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或者运输署牌证仪网上电子牌照平台账户认证，登入读取电子驾照，包括正式、学习、暂准和临时驾照，以及驾驶教师执照。署方话，大约250万名驾照持有人可以在智能手机展示电子驾照，作为实体驾照以外的另一个选择，以符合携带或出示驾照以供执法人员检查或查阅的法定要求。电子驾照提供的资料同实体驾照相同，并分别以蓝、黄和红色标示驾照有效、部分有效和已过期。发言人话，现时发出实体驾照的安排维持不变，驾照持有人可以自行选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晚上7点 转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动力四射，全运有你。 大家好，我是香港硬地滚球运动员梁玉永。嚟紧12月咧，全运会嘅硬地滚球比赛咧就会喺香港启德体育园度举行。咁如果大家观众有兴趣嘅朋友仔咧，就希望可以12月入到场馆支持我哋香港硬地滚球嘅运动员啦。 从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同你紧贴第15届全国运动会。 好多人都仲叫紧佢做常在心。其实佢仲有好多身份，演员、歌手、妈妈，每个岗位佢都好认真。手下留情，手到请嚟 ，Linda 钟嘉欣。 我想问下你在温哥华的家人咧，睇唔睇到你当日选美的直播噶？ 佢哋喺度， 佢翻嚟， 爹哋妈咪飞咗过嚟， 我飞翻嚟。 但系佢哋咧冇得见我哋噶，佢哋专登租咗一个酒店啦，就好近香格里拉中环嗰度。每朝早5点，佢就会佢话要行，我都唔知啊，我系最近先同佢哋倾翻，先知道。佢哋要行好耐，跟住行斜路啊，行斜路上 咁样吓， 系啊，行到佢嗰度，跟住等我哋上个巴士，喺个巴士同 挥手， 挥手嘅啫。 哦， 系啊，咁比赛嗰日佢都冇得正式睇，但系佢喺电视睇咯。 哦， 赢咗嗰晚啊，终于可以揽佢哋。 系， 但系嗰两个礼拜冇见过佢哋，只系喺出边咯，即系佢哋每朝早5点都喺度等我咯。 嗯， 系有啲家长都会喺， 好似而家我哋啲爸爸妈妈， 系啊，爸爸妈妈送嗰啲小朋友 翻学，系啊，挥手啊， 系啊系啊，嗰阵时其实好难顶嘅，我觉得，即系冇得见屋企人，系，冇得同屋企人倾偈，冇得同佢哋见面，系好难顶。虽然两个礼拜， 系， 但系对一个细路女嚟讲，我觉得系辛苦嘅事。 嗯，咁啊，即系你都冇谂过你会赢啦。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赢过一下，而家记得啲咩啊？即系 而家记得好攰咯。 啊， 因为终于嗰场仗打完。 嗯 嗯，其实好似打仗咁嘅，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去，心灵嘅仗，同埋人嘅仗咯，你要保护自己嘅仗。 嗯嗯嗯。 咁我记得赢完之后咧，我系散晒，攰到，跟住我记得我望我妈嘅手。瘀晒， 你妈咪嘢手，因为佢拍手掌啊， 系， 哇，拍到瘀晒， 就系呢啲，嗱， 即系两字间先， 唔好讲人生嘅，讲人生我就唔得嘅， 系，镜头冇拍到而家 ，OK， 即系你见到佢瘀晒， 嗯， 真系好，即系佢拍得好大力咯，好支持咯， 嗯，咁其实可能最开心嗰个系你妈妈同埋爸爸， 系。同埋嗰陣時個環境係未咁好，未係最好嘅。咁所以我諗佢哋都辛苦嘅。咁同埋跟住佢哋要學識即係點樣，我女入咗呢一行，即係要分配下點樣去，因為我仲有哥哥家姐噶嘛。 嗯。 咁所以要分配一啲时间，点样去飞过嚟照顾我啊？即系帮下我啊？ 系。 但系我又好少见佢哋咯，一年见一次。 嗯。 哇！今日唔知咩事啊，平时我都冇咁样嘅，今日唔知点解触动到啲情绪。 即系证明你都系一个感性。 因为平时访问我谂唔讲呢啲嘅。 而一讲到屋企就会有啲触动嘅。 系，我讲爸爸妈妈，我讲其他嘢都冇嘢嘅，就讲爸爸妈妈。哇！我就 跟住听到你就会 直喊，一讲阿妈阿爸咯。 哦。 哇！讲阿爸阿妈 ，B B 病病咁样嚟。 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于水的沙可知，从我降世一开始。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谢谢你的关顾，如同无上的爱护。年月漫漫多艰苦，你也永远有先担心我喜恶。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 即系经过一轮嘅感动啊，兴咁当然就会去到一个人生交叉点啦。因为大家有听都知道咧，其实本来咧，阿嘉欣咧就系谂住读教育噶嘛， 教育嘅。 咁啊，读下就翻咗嚟选美两个礼拜啫。好啦，咁而家赢咗啦。咁我相信好快嚟就系电视台就应该话，喂，你咁靓女又选美冠军，你应该留喺度发展啦。呢、這个问题应该好快就嚟到你身上啦。 好快啊！ 系咪第二日已经问你签唔签噶啦？ 又唔系好快话，哦，我记得啦，我记得啦，我记得我仲谂紧佢唔会打俾我啊，因为我记得我前一届前五年啦， 系 廖碧儿啊， 系 我嘅偶像就系廖碧儿啊， 哦，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又唔系好细个嘅 ，sorry， 我唔系好细个，但系 曾经 温哥华为温哥华争过光嘅人就系廖碧儿， 系、 哦。佢系前我四年 ，sorry， 应该唔系五年，四年，佢前我四年嘅入行。咁我知道佢可以入 TVB 嘅时候咧，我就心谂，咦，我都赢咗，咁佢哋系咪会都签我咧？因为其实我之前讲就 系 我中意演戏，我中意唱歌，中意表演嘅。咁有呢个机会，其实我都会好开心嘅。咁但系好似一个月我都冇打过嚟， 而你嗰阵时系喺 翻翻温哥华噶， 我已经分咗去啦， 系啦系啦， 哦， 因为嗰阵时我记得我哋赢咗选美之后咧，佢哋即刻要我哋飞之前咧，要做一个面试嘅， 哦， 咁我做咗个面试，演咗一场戏嘅， 系 就扮同郭晋安一啲嘢嘅， 系， 但告诉我在不在的 诶，冇冇， 唔系就即系扮啫， 系啊扮嘅，即系佢俾翻我睇嗰个片段，系演翻郭晋安同啊诶，应该系周海媚啊，系啦，有一场戏，咁、我要演绎翻，我要做周海媚啊。完咗之后咧，佢就话等电话啦，系啦，咁一个月啦都冇打过嚟，咁我都以为哦或者佢都应该唔签我，好似廖碧儿咁样噶啦，咁、样，但系点知突然间又打嚟咯，一打嚟咧， 即系翻翻学未噶嗰阵时， 诶翻紧啊，翻翻啊，系啊。咁跟住一打嚟咧，佢哋就话想我代替廖碧儿个位啦。 哦， 因为廖碧儿要出去拍正式嘅劇集啦。 咁你就翻去 拍 sitcom 啦，可以代佢拍《皆大欢喜》。 哦，就系《皆大欢喜》啦。 系啊系啊，咁嗰阵时我就好开心啦，因为我仲可以代我嘅偶像廖碧儿拍戏，即系用即系做嗰个角色，所以我以为我会演公主嘅。我仲一直咁样幻想紧，我系公主，我系公主，我好想做公主啊！跟住佢又话唔系啊，个角色系红白蓝啊， 系交代红白蓝系啊， 咩系红白蓝啊？ 你知唔知系咩噶？ 嗰时唔知道，跟住佢话你要演一个28岁好恶嘅上司， 系 我19岁啫，19岁点样演一个28岁嘅上司？我把声仲鸡仔噶嘛，以前 系。 咁我已经谂紧死啦，整做唔做到噶呢件事？仲有啦，跟住佢签我约啦，咁佢就好多条款啦、条件啦、contract 又长啦，又俾个宿舍我啦。咁好好嘅，其实啲嘢非常之好嘅。但因为我未去过香港，我唔知道将军澳系咩地方。 哦， 咁我就周围问，我周围问啦，我话问啲曾经可能喺香港活过嘅人啦。咁、我就话。将军澳是什么地方来的？安不安全的？因为虽然大公司，但你都不知道会不会买了猪仔的嘛。咁好多人呢已经10几年没回过香港，他们都不知道将军澳原来发达了，发展了。他们还记得堆田区。 还有 坟墓。 拜山。 拜山。跟着他就说，佳欣你要小心一点啊。将军澳而家系堆田区，同埋坟墓地方嚟噶。 你 住嗰度， 鬼啊，冇去。 跟住佢话你住嗰度得唔得噶？咁样啦。跟住我就真系同以前嗰个高层，我话唔好意思啊，将军澳你可唔可以俾个正確嘅地址我？因为我好惊系堆田区同埋坟墓啊。佢哋话中介人，你知唔知道我哋呢间公司系大公司嚟噶？我哋系唔会卖你猪仔噶。我哋俾个地方你， 你都真系几直接喎、 啊，好直接，即系同埋真系要我自己倾嘅，因为系咁嘅，唔知点解佢要同中介人倾咯，唔系同我父母倾咯。 咁你大个女啦嘛，已经 系咯，大个女要同我倾，但系我唔识倾嘢噶嘛，都未倾过。到最尾，最尾发现原来将军澳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嚟嘅， 系 啦，咁就所以就决定飞过嚟啦，开始做嘢， 咁就改变咗你一生咯， 一生改变。又有开心欢喜，人若要创造成就，要花点心机，几多变化要风浪飘忽天气，莫吹气要争气，就可享受福气。即使跌倒亦不需愁眉，人生总会有悲有喜。你我要珍惜永伴，随别要分离，携手振翅高飞。 人生总要做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忍，团结就会。 变咗，人生好。 即系如果我哋净系听前半橛咧，咁啊一个喺温哥华长大嘅小妹妹啦，好多幻想啦，咁都冇乜谂过。 平凡咯，系啦， 咁啊突然之间就因为一个选美，咁仲要系都自己都冇谂过会赢啦，咁然后赢咗啦。咁贏咗之後咧，你就要踏足同埋長期留喺一個你連將軍澳係點嘅都唔知嘅香港。 冇錯，冇錯。 就開始你非常之燦爛嘅積旅途啦。好啦，你爸爸媽媽係隔頭先你講係一年先嚟一次， 一年翻一次。 咁你即係你一個人喺度， 係啦。 咁你就要嗱，即係你知啦，喺 TVB 拍劇唔係講笑噶嘛。其實你拍完《家大歡喜》冇幾耐，你就已經要拍啲好 heavy 嘅戲， 好快啦。 就《溏心風暴》咯，差唔多係嘛？ 第一套係《隨時候命》同鄭伊健， 係。 跟住第二套係《人生馬戲團》， 係啊。 跟住《守神傳》，跟住就《溏心風暴》啦。即係《溏心風暴》係我哋22歲拍嘅。 咁大家都知道《溏心風暴》都係而家即係一講爭產啊。家庭鬥爭啊，即係同埋鬧交啊，即係會 call 呢套噶嘛？係咪好似《溏心風暴》咁勁先？即係係呢二十幾年以嚟嘅一套好經典嘅倫理劇啦。咁而入面嘅常在心就經常就夾咗喺呢啲嘅風暴中間啦。作為一個即廿歲出頭，咁你又唔係好知道香港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好啦，突然之間就出現咗好多啲太契啊、細契啊、夏雨啊，好多呢啲咁多高手喺度。當時你驚唔驚㗎？即係你以前喺睇電視見到嗰啲人，全部而家就企喺你側邊同你演戲啦。但你而家要同佢哋演戲喎。 我諗我唔係驚咯，即係我唔係驚佢哋，我係驚我未夠班。但我冇驚過佢哋嘅，任何一個人我其實冇驚過。佢哋好友善嘅，即係個個都好 nice。但我係成日個心裡面都覺得自己未夠班，覺得自己唔足夠好，或者冇嗰個條件。同埋驚我驚我會拖累人哋嗰個進展，因為我個廣東話嗰陣時係未有而家咁好嘅。 你睇唔睇到噶劇本？ 嗰陣時都睇到好多噶啦，因為嗰陣時我都用咗兩年時間去學嘅，咁就好快上到手嘅。但係始終即係嗰啲字眼有時都未必運用得咁順，我都要喺個腦度 tune 嘅。即系英文转翻中文，所以系隔咗一个 layer 嘅时候咧，你讲出嚟啲对白系冇正宗喺香港出世长大嘅人咁顺咯。系啦，我系惊自己唔俾压力自己咯。系啊，我嗰时好大压力嘅，但系我系做咗好多功课嘅。我嗰时系睇咗一套韩国嘅剧，然后模仿咗嗰个女仔。 系，讲我都系边套噶？ 最后之舞。 最后之舞啊！ 韩国剧系我嘅偶像池诚。 哦， 嘅一套剧。 是 韩国男演员池诚。 是 他有一套剧呢，我好喜欢他。他是一个好深情，是一个如果我将来找老公，我想找一个好像池诚那个角色里面那个男仔。 池诚真的很多女仔很喜欢的那段时 间。他很忠诚。 是啊， 他的感觉很忠诚、啊、很专一、很爱的女仔。那我就有这一部戏。那个女仔，韩国的女仔呢，他就是好像常在心这样的。 哦， 所以当时我要求呢，我又话我可唔可以剪佢嗰个发型嘅？ 哦， 嗰个斜音 哦，原来参喺嗰个戏入边嗰个女主角 系我拣嘅。嘉豪哥佢哋都唔知嘅，我冇话俾人听嘅。 哦， 但系我系睇完之后，当然咧都加翻自己中间嘅啲嘢咧，因为我都抄唔即系唔可以整足噶嘛。同埋我系高大版嚟嘅，即系佢系好细粒嘅嚟，就得个5.2尺咁样嘅啫。但我系5.78尺咁样咧，剧本都唔同嘅。咁但系我就系中意佢嗰个发型，我就剪咗个齐。我要求我话嘉豪哥可唔可以俾我个斜音，俾我两条滴水，跟住我就会演到噶啦。就是 我哋认识到而家都好记得嘅常在心。 我跟咗佢啲乜嘢咧？我欣赏嗰个女仔，佢呢、這个我谂系佢自然嘅声线嚟嘅，佢好多呼吸声。我系睇紧嗰套戏嘅时候，我中意佢可爱嘅地方就系佢个呼吸声。 哦 佢喐一啲就， 哦， 好多呢啲嘅。咁我《溏心風暴》嘅時候， 嗰啲 係啊係啊。咁嗰時候拍《溏心風暴》咧，我就會加嗰啲得得地，我就會成日整嗰啲聲嘅。我專登加入去，我平時講嘢未必有呢啲嘅，但係我拍 頭先聽又冇呢啲嘛嚇。 係，但我拍嗰陣時候我就 keep 住加嗰啲咯，嚟令到常在心嗰個感覺再多啲嘢睇，我覺得 呢、這個戲到而家大家都好記得啦。雖然都有一段時間啦，你自己最記得嘅係咩咧？即係《溏心風暴》，而家頭先嗰啲戲聲。 我最記得第一次同阿峰拍第一場戲，未識對方嘅完全。 只系记得我哋互相问对方几多岁咯。嗰、那个画面好清晰嘅。 林峰问你几多岁？ 上环嘅时候。 哦。 系啦。佢问我几多岁，跟住我又问佢几多岁。 系。 咁我22，佢27，跟住我就即系呢个岁数都几好啊，即系觉得即系我拍呢个角色。 系。 因为我以前街大19要拍28噶嘛。 哦，系、哦。哦、 但我嗰阵时22真系拍紧个22啊嘛。 嗯。 所以我觉得系，咦，得、啊，个个年纪啱喎。 系。 咁跟住我亦都记得。同陈浩又喺个车度嘅，我好中意车嗰啲嘢嘅，因为通常拍车戏咧要等噶嘛，因为你要 set 车架，跟住啲演员通常系坐喺里面等噶嘛，同埋落嗰阵时《溏心风暴》，我最中意嗰啲场口系落雨场口，虽然好衰时，但一落雨咧，哇，嗰、那个 mood 好有， 哦， 咁啊一路 set 紧架，落雨啦，整啲落雨，我同阿毛就倾偈。傾感情事 咦 係啊 係毛哥毛哥因為我印象當中或者認識的毛哥佢係一個比較沉靜嘅人 佢係啊佢其實我同佢拍嘢我哋冇傾偈嘅但係嗰一次我好記得因為我哋有傾偈 係啊因為佢係一個好你成日都可能佢好咖啡啦你知佢個人 係啊係啊 好咖啡你就會成日覺得佢好 佢應該唔記得㗎啦因為佢個記憶好快冇嘅 係咪啊 佢係嗰種都好樂觀啊即係好 simple 嘅人，佢講完之後，其實我諗佢都唔記得咗，但我記得嘅，即係嗰個我好中意嗰啲畫面喺個車度，大家有得交流一下嘅時候。 誰人無得到一切的渴求？誰人無功於心計的理由？平凡人生，天真過後要怎麼走？如何從委曲中再相信人？誰無狂想？ 翻呢套电视剧真系当年嘅经典啊！ 系啊，经典到咧就系由当年嚟到今日咧，我哋都好乐于采用个电视剧里面嘅对白噶。话说咧喺即系夹都冇咁啱，头先啱啱就见到阿胡监制入咗嚟啦，咁而家走翻出嚟啦。 即系胡世杰啊嘛。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喺开始节目之前咧，我又同阿胡监制倾下偈嘅时候咧，突然间佢讲咗一句嘢。 咩啊？ 证据，我对眼见到嘅就系证据，无啦啦。 咁跟住嗱，佢既然咁样抛咗个波俾我，咁我就梗系要回翻一句啦。我即系唔可以所向流程不能失威噶嘛。我就话唔使惊，嫲嫲喺大厅。 啊， 好无聊啊！呢班人真系。 系啊，咁啊，听晚咧未讲完嘅《溏心风暴》，听晚仲有少少嘢讲。听晚继续有钟嘉欣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咧就比较严肃，同埋咧系轻微需要家长指引嘅，咁所以大家咧就留意一下啦。最近咧，国际新闻甚至本地嘅新闻咧都讲紧一单非常之严重嘅枪击事件，就系、是、美国嘅一个名嘴喺网络上非常之红，相对右翼嘅一个政治评论家啦，叫 Charlie Kirk， 好后生嘅啫，31岁，喺大学演讲嘅时候咧就被人枪击射杀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咧，枪击射杀呢件事喺唔同人嘅角度可能会用啲乜嘢字嚟到形容咧 ？He was killed 啦 ，He was shot and killed 啦，呢个系其中一个 neutral 啲嘅讲法啦。如果你用到 murder 呢个字咧 ，murder 谋杀咧，通常咧系带有少少个人嘅感情嘅色彩嘅，个感觉系你觉得呢件事系好唔啱嘅。同埋咧係好冷血嘅，咁我通常先會用 murder。咁通常咧 murder 咧用個口語講啦，亦都會咧連埋咧 in cold blood， 即係冷血地謀殺。It was murdered in cold blood。另外有個字咧，呢、這個字係通常咧喺戰場上面用嘅，打仗嘅時候咧，我哋叫 neutralize， neutralize 啦。neutralize 咧就系、是、好似中和咗咁啊，咁系一个我哋所谓嘅 euphemism 嚟嘅，系一个委婉语嚟嘅。OK， 譬如 the enemy is neutralized， 有啲人就唔系好中意呢个 expression 嘅，但系咧就喺战场上面咧就有时会用到 neutralize 呢个字。仲有一个字系可以用嘅咧，就系、是、assassination 就系一个暗杀啦。OK，assassinated、okay? 或者 assassinate 咧就系个 verb 啦。留意呢个字有好多个 S 嘅 ，assassinated， assassinated， he was assassinated， 佢被暗杀。另外咧，有啲人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公众场合嘅一个好似一个处决式嘅谋杀咧，有啲人会用咧系 publicly executed， publicly， publicly executed， executed。大家见到英文有个好玩嘅，其实中文都系。就是不同立场、不同语境、不同场合你可以用很多很多个 expressions 可以形容好像是同一件事，大家要花多些心机学习英文，留意多些不同人讲嘢，想多些知道为什么这个 expression 会这样用，查多些字典，英文就会进步了。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手下留情，步向黄昏情牵，三只老嘢私生嘢。 制作 三隻老爷， 混音 又是他们， 资料搜集 还有哪个， 监制 都是他们， 演出 还是他们， 仲有什么角色啊， 总之都是他们啦。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环节，用你哋嘅留声机，系用 USB 插嘅留声机听我哋呢个环节，配感嗰个味道啊，系都好多噶。 真系想 Q 你啊！ 拉屎嗰句好明显谂唔到嘢，求其掟啲出嚟。 Publicly executed 啊！唉， 系咪？ 在公众场合是吗？ 是啊。啊，开始今晚的三只老爷试新嘢啦。 是啊。 上集就讲到啊。 是啊。 几十岁的梁礼勤就走去教那些几十岁的学员学人讲嘢。 是啊。 今天讲了一半。 是。 跟着点呢？ 咁啊，诶，嗱，其实喺成件事里面咧，我发现咧有好多嘅难题啊。 系， 正所谓教学相长，啱唔啱？上个礼拜我又教咗一场。 粗口系点讲嘅咧？ 啊，佢哋有冇？ 边啲字唔出得街咧？ 佢哋真系冇问喎。 点忍嘅咧？ 就要忍啦、 啊。忍得好辛苦嘅。 做乜要忍咧？哎呀！ 阿一哥就示范咗唔忍啦。 系啦，正所谓八。引成金啊！ 喂，但系咧， 真我讲啦， 再讲。因为对我嚟讲我觉得有两样嘢咧难度系好高嘅，即系作为第一次教师啊，系咪？咁咧就系好，我觉得好难嘅就系。 我哋 recap 下先，上个礼拜梁礼勤讲咧，佢就因为朋友嘅邀请咧，佢就系教一班即系中年。 五张楼上， 正我哋用中年啊，正所谓中年有好声音， 系啦， 系啦，系啦，去教中年好声音， 翻盘下上半场嘅中年好声音， 系啦， 系啦，咁啊教佢哋广播， 广播系啦，其实咧几样嘢嘅，主要咧咁我个朋友咧就系想我教佢哋嗰啲叫咩？咩做 MC 嘅技巧？因为咧， 仲、有呢样添啊！ 系啊， 司仪啊， 系啊， 咁要攞何守信康， 司仪技巧系咪司芬个康都得？ 同埋邓英文个康系啦。 系啦，因为咧，点解？因为咧，阿朋友咧就系喺嗰啲地区嘅组织嗰度做嘢，咁间中咧可能佢哋会举办一啲嘅活动，咁你知道唔系所有活动都有嗰个 budget 啊，去请一个 MC 翻嚟做噶嘛？咁佢就希望咧，即系自己参与嘅嗰 啲 朋友，系啦，咁其实都系咪可以？出嚟讲下嘢咧，咁样 你只要识讲事不宜迟就得噶啦。 系啦，系啦，我哋马上邀请啦，仲有系。 哇！ 系啦，咁跟住最初系咁样嘅，咁我就同阿朋友讲话，喂，你大嗱嗱每即系上三次堂，每次两个钟 ，total 加埋六个钟。 咁快即系做司仪，我哋唔使捞啦。 唔系，同埋我话边有咁多嘢讲啊？即系我唔知道应该可以点样 set 一个六个钟头同你讲司仪嘅嘢，冇噶嘛，唔识噶嘛，真系。咁跟住咧，因为佢讲嘅，佢就话啊，唔紧要噶，你咧可以分享一下你啲广播经验咁样啦，咁就。就打橫就射咗埋去，咁我就諗，哦，既然係咁啊，咁啊分開好多個唔同，即係每一次可能分開幾樣嘢咁樣講，應該每樣執啲咁，好似白紙櫃度執出嚟，應該都可以 feel 到六個鐘嘅咁樣。 其中一個 chapter 係咪講互鬥啊？ 唔係啊，嗱，反而係咁樣，其實咧講得唔夠深入啊，因為咧開頭都諗住，哎死啦，都唔知點算好啊，咁樣啦，即係驚。啲時間太多，我預備嘅內容太少，但後嚟先發現咧，原來有好多咧，你係唔可以深入鋭落去講嘅，除非佢哋突然間問咯。如果唔係，其實時間唔係真係太充裕嘅，因為原來廣播，因為我連埋電視嗰邊嗰啲咧都講埋嘅。咁所以 哇，真係好豐富 喎、啊！所以啲嘢其實唔係話真係好好 深 嘅，夠咯，係啦，免咗浸咯，所有都咁set 嗰個教材啦，所謂我覺得係好困難嘅。第二個困難係咩呢？我自己啊。就係、是、記啲同學嘅名啊！ 哎呀，好難喎、啊，好、難呢、啊、個真係。 但係咁，我覺得即係我唔知道，譬如劉偉恆，你以前教嗰啲係嗰啲同真係同學仔嘛，十零歲嗰啲同學仔嘛。咁如果譬如你唔記得咗佢哋個名，佢哋會唔會介意？欸、我唔知道。 呢、這個咧有老師咧就醒咗我一招 嚇。 咁我 阿同學啊，咁啊， 係啊，邊個？係啊，你知唔知翻學最緊要係咩啊？要有記性啊嘛，冇記性會點啊？咁就好危險啦。唔係，因為咧，我咧第一次去教書嗰陣咧，咁有啲我就問翻我自己啲老師，我話喂，有啲咩竅門啊？佢都有講嘅。其實學生能夠被記得名咧，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冇錯啦。 咁啊，於是咧，佢咧就教咗我一招，好簡單嘅啫。其實你第一日。就會問啦，啊呢位呢度廿個同學，咁問啦，我、坐你大約知道佢坐邊？我咧因為咁樣嘅，嗰陣時即係由於我教嗰啲係一啲已經可以撈亂位坐，即係翻到去今日同聽日咧坐都有啲唔同咁，所以我都做多少少手腳嘅。第一就係問咗咩名？哦呢、這個叫梁一勤，我就係寫低個名，我有個 sitting plan 嘅，就今日坐喺。呢、這個第一行第二個位嗰個叫梁禮勤，右手邊一個就叫做何亨，跟住就張俊浩，跟住就思芬，跟住就德國人咁樣，我就親自寫咗一次先。 同埋咧，我 mark 咗少少佢当日嘅 特征。 特征系啦，梁礼勤哦， 有须嘅， 有须嘅系啦，喉骨嘅系啦，何铿啊鬓边嘅咁样啊，张俊浩啊就 纹身嘅， 有纹身嘅咁样系啦，思芬就斗鸡嘅咁样，我大约 mark 低咗。咁啊，嗱，当然咧都不尽记得嘅，咁但系起码咧，你 mark 过一次之后咧，你会大约记得，同埋咧，仲有一款咧就系咩？另外有一个老师教我嘅，咁佢就话咧呢个系方便大家都记得嘅，就系咩咧？你起一啲花名俾佢啊，哦，譬如咧举个例啊，即系你会介绍自己噶嘛？ 廿个花名都会捞乱。 譬如咩啊，老可，你有公仔，不如我以后就叫你纹身人啦，咁样。你啊，张俊浩，长发肥仔，咁我做长发肥仔，咁我咪大约记得，同埋喺个班度咧，我哋就 create 咗一种大家嘅暗号咯。 但系咧，如果女仔咧，你唔可以叫佢做。长发肥妹， 咁我要改另一咩名咯，即系靓女啊，咁样即系类似呢啲，我唔记得咗改啲咩名啦，或者叫阿诗咁举个例，哦，咁不如我佢有好多人，佢叫譬如叫张咏诗咁啊，不如叫你阿诗啦，咁或者叫你师妹咁样样咯。 因为我自己咧，其实就我冇谂到咁仔细，我从来未教过啊嘛，咁到啲人咧齐齐齐嚟晒之后咧，跟住我先发现，咦系，如果我唔記得佢哋個名字，或者就咁指，不如你啊咁樣咧，就好似唔係好夠尊重啊！特別係咧，因為有啲人係大過我噶嘛，即係要知道 係前輩 係啦。咁我又覺得好似有啲尷尬嘅。咁跟住咧，第一日咧，我就 因為師傅嚟嗌師傅噶嘛， 嗰個時間充裕少少，我就同有一位即係現場嘅工作人員講啦，我就話你可唔可以俾啲 sticker 我，叫佢哋寫低咗個名字，咁啊黐喺個身度， 都好喎呢招， 解決咗第一次啦，跟住到第二次嗰阵，哎呀，我唔记得记名啊！即系上次佢写咗个 sticker， 我咪望佢个 sticker 咯。但系唔记得咗记名，咁然之后咧，啱啱呢一堂咧，又系第二个同事招呼我，咁我又总之就系匆忙间咧，又唔记得攞 sticker， 咁点算咧？咁我就认衰先，我就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两个礼拜前我真系唔记得你哋个名，你可唔可以再讲多次俾我听？咁因为翻学嘅人系唔同咗噶。多咗兩個新嘅人，咁、但係有一啲咧就去翻咗去內地旅行，咁就少咗啲人咁樣啦。咁跟住咧，我就同自己講唔得，你一定要記得佢哋個名。咁所以咧，因為之前有試過一次，不過咧嚟嚟去去，唔係嚟嚟去去咧， 梁禮勤， 唔係啊， 你唔識我個名啊，佛抄二十次。 雖然上次見過，但係咧我真係一個嘅印象都冇啊，個名嘅印象合唔翻啲名落去，因為大家嘅名都係 Irene 啊、Cindy 啊咁樣嗰啲啊，所以你就會好容易會唔記得。咁點咧？咁我就同自己講唔好理啦，你而家喺呢一個 moment， 你記曬你眼前嗰十幾個人先啦，咁樣。咁佢哋逐個咁樣講咗名之後咧，我就硬記落去咯。同埋咧，你同自己講，你一定要記得，咁就會記得噶啦。跟住頭先我喺出面咧，我自己再撈多次，我係記得翻曬。 勁啊！ 咁唔係，但係。你要每一日都咁做咯，即係我參透到嗰樣嘢就係咩咧？你就算今日喺呢個 moment 你記得到，你聽日你都要自己再 run 一次。如果唔係咧，你去到下個禮拜咧，你又係唔記得，咁又避免咗有呢種尷尬咯。 話說小弟啊，近日咧。都有上一啲課程， 哇！好精彩啊！ 話說小弟啊， 係啊，小弟好 近排都搞緊啲課程，不過唔講住，係啦， 係啦，我就上一啲課程，咁啊，再次重新走入校園啦。咁我相信個格局大概係點啊？隊長應該好清楚。咁喺校園嗰度咧，我第一次一個感觸萬分。但我想講翻咧。點樣如何幫助老師減輕到我想阿勤咧？呢個方法可以做到嘅，就係咩咧？其實第一堂上嘅時候咧，老師咧就已經問各位即係介紹啊，巴拉巴拉巴拉咁樣介紹嘅時候咧，跟住就第一堂開始有一張紙，嗰張紙咧大概係 A4 cut 咗一半到啦。係，咁佢接咗張紙，咁啊嗰張紙係普通嗰啲紙嚟嘅啫。咁咧每次上堂咧，其實喺嗰張紙度寫咗自己個名嘅。係，即係我就 cam 啦。OK， 寫咗自己個名。咁每次上堂咧，就會將嗰張紙，即係自己個名嗰張紙咧，就放喺自己嘅位嗰度，拱起開。 通常係總經理啊，同埋董事長咧先至會擺。 阿世傑個台面都有一個嗰啲㗎，係啊，佢以前唔知參加咩活動嗰陣咧，有一個牌咧，佢 keep 到而家。 係啦係啦，但係嗰張係紙嚟嘅啫。咁每次上堂就擺自己個有個名嗰張紙擺咗喺台面，落堂咧就要擺翻喺嗰個門口嗰張台嗰度。 哦， 咁而就開。 開始慢慢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咧，老師因為都記得啦嘛，即係可能為數啊，你坐極都係二三十人啫嘛。咁就開始咧，老師就一望叫你嘅時候望一望你張紙嗰張嗰個名嗰度，咁跟住叫完你咧，就可以慢慢我見到老師冇你哋冇阿勤頭先講緊嗰個負擔咁重。 唔係啊，因為用下呢個方法，因為咧我哋上堂嗰個地方其實係間排舞室嚟噶嘛，咁所以平時係冇台冇凳嘅。佢哋咧就喺嗰啲貌似士多房嘅地方咧，每次都好乖，自己擔翻張凳出嚟，排翻好啲凳，咁跟住自己求其揾位坐，我又幫你擔埋，你未到咁樣嗰啲嚟嘅。咁同埋成日都會擔心咧，死啦！我今日會唔會講得好快，跟住好快就完咗，但係未埋到岸咧，啲時間未夠鐘落堂，咁點算咧？咁我就學咗啲衰嘢嘅，就揼波鐘啦，就係一開始嗰陣咧。一开始 嗱，每人介绍自己讲两分钟先。 No， 唔系啊，我直情系叫咗佢哋出嚟。诶、哎，你讲下，即系其实同做手下流程冇分别。你讲下今晚你食咗咩餸先？ 我话跟住佢话，我说小弟啊，今晚啊整咗三餸一包。 系啦，咁佢哋又会讲，因为咧前面嗰班人咧，佢哋全部互相都认识嘅，因为佢系参加其他唔同嘅班，所以咧就 group 埋咗一堆，跟住就一齐 去做嘉宾啊，好想睇啊。 咁然后咧。佢哋一路講嘅時候咧，咁講嗰下突然之間，我個朋友就出現啦，即係負責 organize 呢件事嘅朋友出現。跟住我朋友出現之後咧，我就諗死啦，佢會唔會踢爆我喺度揼波鐘咧？好似唔係幾好喎。咁於是咧，喺其中一個人咧講完佢今日食咗啲乜嘢之後咧，跟住我就話。嗱，冇錯啦。嗱，其實咧，你哋企出嚟要去表達， 講過咩事咧？ 嗱，你企出嚟要表達嘅時候咧，嗱，首先你同人講嘢嗰陣咧，你記得你嘅眼神咧就需要點點點。跟住咧，你講緊嗰陣咧，嗰、那個速度咧可以唔使咁快，教翻慢少少。因為只要你企上台做 MC 嘅話咧，你講得太快，大家咧可能聽得唔清楚咁樣咧，就借啲嘢將佢哋咁樣講嘢咧就射咗落去嗰啲。即系做 MC 嘅技巧啊，咁样咧就呃过咗我个朋友。 喂，我想问佢哋咧，佢哋学得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 系啊。 因为嗱，首先我系咩咧？我系老师啊嘛，每一个人，佢哋都见亲我都话老师啊，我想问下你咁，哎呀，我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啊，其实。咁咧，佢哋会好主动问问题，而嗰样 问啲咩问题咧？即系譬如喺广播啊，做司仪，例如会问咩咧？ 嗱，例如系咁样嘅。 关天个人系点？ 林海峰嗰啲啊，同埋 郭文輝。YT 點解佢入咗呢啲人會彈翻出嚟咧？喂，佢哋有一個問題咧，好記得嘅，佢就問啦。其實你係咪講嘢都用丹田噶咁樣啦？咁我就話啦，因為咧佢哋係又係一齊參加嗰啲唱歌班嗰啲嚟嘅。咁我就話，因為咧你哋唱歌咧係你哋知道你幾時開始唱。同埋幾時唱完，所以你全程可能都可以整住個丹田，但係講嘢係冇呢支歌仔唱嘅，因為有時我哋會突然間需要講嘢，當我哋突然間收到個 Q 要即刻講嘅時候，我哋就唔會經大腦就咁講出嚟噶嘛，咁你就會冇時間去預備用個丹田咧，就夾硬用咗個喉嚨嚟講嘢，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嘅。 唔該曬胡世傑， 係啊，唔該曬你啊，胡世傑， 頭先又嚟見梁美芹啊嘛， 係啊，佢送嘢俾我啊，係啊，咁跟住我就話所以啲人話唱歌傷唔會傷聲，但係講嘢就會傷聲，就係咁解啦。咁即係類似係呢一啲比較 technical 少少嘅問題咯。咁而喺設計個課程嘅時候咧，我係盡量想做一俾到一啲嘢佢睇，就係佢哋平時睇唔到嘅嘢。例如我介紹咗乜嘢叫做 auto cue 啊，係即係嗰只叫咩啊？係啦，字幕機係啦，字幕機。因為點解我哋報新聞嘅同事佢好似望住個鏡頭，佢又唔使望其他嘢，又可以將個新聞好好咁樣播出嚟咧？咁樣就係因為有個字幕機，然之後我就話咗俾佢聽字幕機係點啊，俾啲片佢睇啊。咁佢哋咧係睇得好開心，因為呢一啲係佢哋平時少見又或者冇機會接觸嘅嘢咯。 係 咁啲人又問字幕機同提詞機有咩分別？因為佢哋唱開歌嘛。咁、 所以就卡拉 OK 唔同。 係啊，所以就同提詞機即係大家會有一啲咁樣嘅互相交流。 係喂，上個禮拜咧，你講嘅話咧，你咪即係整咗嗰啲 Honey 嗰啲廣播劇俾佢哋玩嘅。咁啊，試玩廣播劇啊，佢哋嘅狀況係點樣咧？ 哇，非常厲害，因為咧 全部都係周老闆嗰啲啊，黐筋嘅嗰啲。 真係有人係咁嘅，即係有啲人佢哋係好放嘅，但有啲咧就會好保守嘅。咁我記得咧有一句印象好深刻嘅，咁我寫出嚟嗰堆嘢咧，貌似就係因為阿劉生係好 迁就阿 Honey 噶嘛，即系恩爱夫妻咁样噶嘛。咁阿 Honey 即系个女仔咧就话：哎呀，老公啊，你觉得咁样好唔好啫？咁我自己印象当中，我写嘅时候咧，我谂嗰个状态就系、是、个老公系好痴缠咁话，你话点咪点咯咁样嘅。咁但系咧，点知嗰位叔叔咧，佢就话。哎，你话点咪点咧？咁样即系完全系两样嘢嚟，咁反而系佢令到我觉得好开心，因为佢真系有去咀嚼嗰份稿，然之后加咗自己个人情绪落去嘛，系、 哦、 个个都玩得好开心， 即系同大家都好有 character。 系啊，即系大家都好投入地去玩、 啊。所以成日都话剧 老师啊，老师、啊，我想讲少少啊，老师啊，咁你当时啲学生即系做完呢个 exercise 之后咧，你有冇讲翻即系原创，即系嗰个演绎者嗰种嘅情感同埋？佢個人嘅狀態用咗咩角度？ 唔、其實冇嘅，其實冇，因為咧喺佢哋演繹之前咧，我已經播咗一個 sample 俾佢聽啦。我話喺我心目中，我寫出嚟嘅時候咧，我想要佢哋嗰個人物嗰個設定係點樣咧，就係咁，你聽下先啦。咁聽完之後，我話你哋唔使跟嘅，你哋自己諗啦咁樣咯。咁佢哋就自己諗咗堆嘢出嚟啦。 哎呀，好開心啊！ 好開心啊！ 佢呢個角色我用咗好多心思，但係原來竟然係輕輕咁樣播完之後就算。播歌， 唔系跟住后屘咧，我仲唔系我仲喺网上面咧攞咗好多新闻啊，报交通啊嗰啲嘢咧，俾佢哋扮新闻部嘅同事同埋交通组嘅同事 嘅。讲咩都冇用。我见毅然别了你，为何淡然没悔意？你心里却要我离开你，莫再扮演伤心的女子。回头凝望你，总感觉欠缺以往风姿。陪着你，宁生恋千百次。往昔恋爱像套戏，为何突然遇上你？我的理智全失去，愿意扮演痴心的汉子。常常缠着你，可惜你却故意丧气，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爱侣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诚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当初那个我，从今不再痴。 突然遇上你，我的理智全失去，愿意扮演痴心的汉子。想想缠着你，可惜你却故意丧气，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愚弄我，如今不想爱你。爱侣欠缺了真爱，再也没意思。察觉到你对我的爱，缺乏那份诚意。今天我决意要离开你，不管过往如何。 啊， 頭先阿傑哥唱嗰句誠意嗰句咧，真係我咪喺呢度真係要講啊！有啲同學仔咧真係好有誠意噶，因為唔係我真諗都冇諗過咧，佢哋攞張紙攞支筆出嚟抄低啲 point，原來第一日有抄低，跟住咧第二日佢攞住出嚟咧就再問我嘢喎。 即係應該叫佢上嚟講台客串下， 佢哋真係好有心啊！嗱，呢句聽住。是不是誠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美官员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第二日的经贸会谈结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同中方官员就 TikTok 达成框架协议，未来几星期可能会举行新一轮谈判。他又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 NVIDIA 违反反垄断法，决定实施进一步调查。贝森特话，美方在会上表达调查的时机不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地星期一上午近九点再到西班牙外交部所在的圣十字宫与美方会谈，双方会谈超过五个钟。一名城巴司机下午在青朗公路驾驶期间，一条长大约几米的金属枝击穿巴士车头挡风玻璃，插向驾驶座，司机胸口受伤送院治理。城巴表示，事发在下午五点几，该名车长正驾驶967号线往天水围天恩村方向。初步调查显示，金属枝在公路怀疑被其他途经车辆剪起，击中巴士车头挡风玻璃以及车长驾驶座位。车长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城巴对于有员工在工作期间受伤深表关注，并将会同有关单位持续跟进事件，以确保路面各安全隐患能够及时移除。同时对于车长在危急关头展现敬业精神，将巴士安全停车以确保所有乘客安全，公司深表敬佩。上星期被裁定要重新服刑一年的泰国前总理他信被转到监狱内的医院服刑。法新社引述泰国惩教部门官员的消息，说因为他信的年龄和慢性健康问题，狱方安排他信转到曼谷监狱内的医院继续服刑。消息人士并没有透露他信是否需要接受治疗，亦或是出于预防措施作出的安排。他信的家人包括他的女儿佩通坦今天早上前往监狱探访，逗留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佩通坦说，父亲除了轻微血压问题之外，身体状况良好，亦都遵从监狱规定剃光头。他信的代表律师就强调，他信并没有在狱中申请特别待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5,869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608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9，日元147.29，瑞士法郎0.796，加元1.383，人民币7.12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66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654.75美元，卖出3,654.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我是 Ian 陈卓贤。香港一直是国际航空枢纽，随着机场三条跑道全面投入运作，我们正迎接一个崭新未来。航班升降量提升，令香港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客货运的国际领先地位更加巩固。历时8年兴建，见证无数机场员工努力不懈的成果。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成就香港，飞向未来。 手下留情，报向黄昏情牵。三只老爷知新嘢。 制作 三只老爷， 混音 又是佢哋， 资料搜集 仲有边个， 监制 都是佢哋， 演出 仲是佢哋， 仲有咩角色啊？ 总之都是佢哋啦。 我觉得啊，而家啲老人家最应该学咩啊？学下 AI 啊！刚才我见到一位中年女士， 系呀， 佢自称木村数， 唔系呀， 佢自称木村数。咁我哋有啲听众咧，将嗰啲 AI 生成阿木村数同阿木村接吻嘅相咧，动画嚟嘅。摆咗上我哋个粉丝群， 唔系我哋一个，我自己 啊，你自己嗰个嚟嘅，哎呀， 我谂住 佢好，佢听新闻嗰阵 ，K 一声笑出嚟，佢以为真系同阿木村嘴咗， 以为 K 一声， 我哋要教啲老人家，假噶，唔好信啊， 骗子一街都系啊， 唔系同埋啊， 好迷惑啊， 师傅。司徒师傅啊，近排亦都系从种种迹象显示， 佢有呢个人啊， 唔系咗呢个 AI 人啊， 佢会唔会变骗子噶？ 佢迟早会整一张司徒师傅同阿木村数嘴啊！哇，眼都冤啊！真 哎呀，我咧唔系啊，头先我就谂住试下睇下我嗰度可唔可以咧个 download 咁样 download 咗落嚟，可以俾大家 share 俾大家睇，我唔识整啊！ 唔好啊，大家反胃啊，大家唔好啊！ 我谂住咁有趣真。系拎出嚟同大家书啊，一齐分享啊！ 真系防不胜防啊！真系， 系啊！好坑你睇唔到啊！头先我摆咗刘伟恒眼前啊！ 我即刻电影稿得有眼挑针啊！ 津津有味啊！佢睇到。 系你而家你揿俾佢睇啊！ 哦，而家睇唔到，因为整到啊呢个。 你整，跟住我咁样嗱咁样。 你系啊，影低佢。 系咪大佬？ 惊唔惊啊？惊唔惊老何？ 睇唔， 咦佢 scan 我喎，你变咗第二样嘢喎， 人面识别 喎。等等先吓，哎呀，等等再嚟。 但系佢呢个真系识 咗添， 我真系识咗。 我电话嬲到识咗啊！等等， 好得意噶呢个。 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 你咁样听唔听到啊？系咪得啊？ 哎呀， 系咪眼冤啊？ 眼都冤啊！ 哇！我即刻蒙一蒙啊！头先黑一黑咗， 我就觉得今晚要生眼挑战，要攞 B 露督嚟滴一滴眼啊！真系 咁横掂，你都要滴眼，不如冇得几次啊！ 唉，到我啦，系嘛？ 啊，唔知点整落嚟都好想整， 唔好搞啦。 系啊，对唔住啊， 谢辉， 研究唔到啊，研究唔到。 好啦，咁啊，到我啦吓，咁啊。咁我今日啊，今次啊，真係为咗啊本节目啊，因为要试新嘢，我真係去试新嘢，我係付费去试新嘢，因为我觉得呢个体验呢要攞返嚟讲。咁话说啊，大家知道啊，小弟啊就踏入咗啊入伍之后啊饱受呢个50斤嘅困扰。咁啊经常呢就即係我哋今日啊即係如果大家之后即係喺开咪开咪前啊攞支镜头去肥下出面呢就好啦。 佢成日都搵啲长角嗰啲位企喺度。跟住呢搵个背脊搵个背脊硬。 但梁礼勤好多梁礼勤梁礼勤几十岁佢喺嗰啲直播室外面嗰啲走落系咁喺度行， 行 嚟行去， 行 去撞鬼咁样，好似 系啊，因为唔得唔行唔掂啊，好惊啊！ 好啦，咁啊到我啊，咁啊，咁我就因为呢个50斤咧，就成日搞到咧就腰酸背痛啊。咁啊，话说啱啱真系过咗个星期六咧， 咁我突然之间咧就喺间咖啡室做咗，哇，好攰。咁啊，真系咁啱得唔见，望到隔几个铺头咧，就有个地铺摆咗嗰啲招牌喺度，就话咧即系几廿蚊。就按速按十五分钟，大家听个速剪啦，剪剪头发而家又好兴噶嘛，即系你知香港人乜都要快啊嘛。咁我见到哇，咦，速按真系佢叫唔好讲佢个名啦，咁即系扎扎林就可以帮你做一个肩颈嘅按摩。咁啊，佢系一间地铺嚟嘅，即系你嘅凝望到去，你已经见到一啲咧系坐喺度，即系大家幻想下嗱，譬如我哋平时坐嗰啲凳咧，就系有凳厅噶嘛，我哋反转坐嘅，即系调转个人坐，你就挨喺个凳厅度。咁你咪变咗后面咪可以帮你按摩，你明唔明？咁样啦，我未。 哦，你想将凳反转佢， 反转嚟坐，系啦， 即系个心口咧就系 心口挨落个 凳 厅 度， 系啦。咁你咪可以，咁佢系类似有咁嘅设计嘅。咁我一间 send 张相俾大家睇就知啦。咁嗱，平时我哋做按摩就系一个我哋称之为猪肉台啦，你叫人就塞落个窿度噶嘛。咁佢咧就唔系咁嘅， 块面塞落个窿度，个人塞咗落去按唔到嘅先生，先生不如你走翻上嚟先。 OK， 咁啊，总之咧，佢又有一啲类似 U 字型嘅位置，你啱啱可以卡到你条颈喺嗰度嘅。咁你就可以俾佢咧就咁，同埋嗰张凳咧，佢可以唔知点样升降嘅，就啱啱好咧就可以啦。好啦，咁首先我想讲咧，佢 系男师傅、女师傅， 女师傅嚟嘅，系佢系泰式按摩嚟嘅。咁我就哇，咦正，即系十五分钟，即系几廿蚊，咁啊梗系试试啦。咁佢咧就真系讲紧呢个速啊，我就中意佢呢种速啦。第一又唔使预约，你行入去咧会应诊咁样样，即系等于速展啊。咁你坐喺度等，咁佢都系按十五分钟嘅啫，你咪等十五分钟咯。咁啊，而另一樣嘢咧，我當時覺得有少少信心嘅保證就是，因為我見到一個婆婆喺度備案緊啊，即係有一位即係街坊嘅婆婆備案緊啊，我覺得幾好喎，即係婆婆都入嚟試，咁應該嚇。即系冇乜嘢噶啦吓，咁我就 有嗱呢句说话有啲语评，点解婆婆入嚟又用冇乜嘢咧？ 人哋你知啦，譬如啲餐馆啊，平时去到你见到入边冇人咧，你唔敢行去噶嘛。 哦，系系。 咁我见到有人试紧，又有人按紧，咁即系冇嘢啦，系咪先？咁我婆婆又 我真系好多时咪即系见到嗰啲街头宣传嗰啲咧，咪话咩做妹嘅，有两个系识噶嘛啲 friend， 阿队长咪就系中呢啲咯。阿婆婆入去按应该抵得啦。 嗱，咁我都系谂住 翻嘢啦，各位朋友啊。 我都系谂住十零分钟咁啊，如果系几廿蚊，我咪当试咯。咁翻嚟可以讲下先啦。 系啊，咁就算真系中咗伏，其实你都可以讲噶嘛，仲好笑。 冇错啦，咁啊，首先咧， 咦，阿何康系咪跌咗落个窿度？ 佢真系摆咗个人落猪肉台度， 系有回音啊！阿队长嗰度应该系有回音啊！我而家不停喺个电话度有回音，所以我拎远啲啊，系。 哦 ，OK，OK， 你继续啊，你继续。 我想删咗个麦佢，我咪未删麦啊。 好似系， 系，系得啦，得啦，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专业啲啊，专业啲啊，虽然我哋好 live 啫，系咪？ 系猪肉台嘛，系啦，咁啊， 哎，你咁样咪就系真系俾人揾笨喎。 系啦，咁啊，快讲啦，快讲又系咩咧？咁啊，乜嘢仪式，咩填 form 啊，咩加入会员，乜都冇，我就最中意呢啲啦。行入去，按几耐啊？即系佢系有啲咧，好似我哋去快餐店咧 order 食物咁样样嘅，哦，十五分钟，跟住咧就边度唔舒服，即系或者边度想按咁样样，咁你就跟住就即刻嘟八达通，咁啊嚟料噶咯，咁跟住咧就按嗱，其实咧个过程当中咧，你问我咧，我系觉得咧，如果你系其实佢按得几好添嘅，因为佢真系一个泰国嘅姐姐，佢系讲即系嗰啲萨瓦迪卡嗰啲咁样样嘅，咁啊。咁佢係用好多指力咧去幫我按嘅，甚至乎咧有我係頭幾下之後話可以食力啲啊，咁啊個阿姐佢就講咗一堆泰文。 但係佢講泰文，你講廣東話 佢識講廣東話嘅，佢同隔離嗰個阿姐用泰文溝通嘅。 咁佢其實就係呢個傻仔為咗 呢個成仔嘛，帶你一齊，唉，咁慳翻力啦。我都估到你就係咁，應該係講呢啲嘅，因為咧佢係有一種咧即係窃笑啊嘅 feel 嘅。我話係阿姐唔使咁大力，係跟住我全部講。咁你啲嘢就好咁呢个系咩嚟？ 你咩韩语嚟噶？ 唔好意思，呢个朝鲜话系啊。咁啊，跟住咧佢喺度偷笑嗰啲样嘅。咁跟住咧，我又哎呀咁样嗰啲咧。咁啊，同埋佢有一样嘢咧，佢系话咧，即系佢喺个嗰个宣传嗰度，佢讲咗有几样嘢系佢哋个服务咧特色嚟嘅。第一就系佢话你如果唔想讲嘢咧，你唔使同阿姐讲嘢嘅。咁 我就好怕讲嘢嘅，因为你知道平时个人咧瞓喺个猪肉台嗰度咧，你已经塞咗个头落个窿度，已经平时如果你仲要应嗰啲啊，点啊？ 你啱啱揞你部就，哎呀，你啲气发紧出嚟，佢要你讲嘢， 同埋我 系 好憎讲，即系呢啲嘅过程，譬如即系剪头发，我又唔中意讲嘢嘅，即系因为我中意瞓觉嘛。按摩又 剪头发，你瞓唔到觉噶喎， 唔瞓照瞓噶。 唔系你个头会咁样跌咗落嚟点剪啊？ 唔系你睇下对咗个头咪剪咯，佢就瞓 到。瞓住剪噶，系啦。咁好啦，成件事咧，你问我咧，我都系一个好嘅体验。第一。冇乜門檻啊！呢件事，即係你，我而家 即係唔使話要買十次又乜乜 又唔使啦，又唔使填 form 啦，你唔使換衫啦，又唔使要門口又等又俾翻水，你浸一浸只腳先，唔使。我成件事咧，嗱，我按咗十五分鐘啦，我前後真係二十分鐘我就完咗啦。即係譬如我搭正入去，我二十分鐘我就行出嚟。我仲覺得我真係有啲舒筋活絡嘅感覺添。 阿康呢個呢個同心理有冇關係咧？俾你答一答啊！ 心理嗰方面個反應啊嘛，即係快咧，唔係我覺得阿隊長係幾代表到香港嘅 城市 嘅速度， 冇錯， 係啊係啊，因為行入去就搞掂， 搞掂爽，因為我唔係要去消磨時間啊嘛，我係要揾到舒緩，係啦， 舒緩啊嘛，同埋因為咧，我啱啱有幾個朋友其實同我差唔多時間翻咗香港啦，咁我哋都即係出咗嚟飲緊茶，佢我話咁點解你翻到香港天氣都唔係咁好啊？係啊，所以我咪去按摩咯。 你啲 friend 讲啊， 我啲朋友啊，佢话按摩其实系好关键啊，即系翻到香港按摩，原来一个咧，佢哋几主力系一个，譬如约咗人，可能食饭又未够时间，仲有九个字或者半个钟咧，佢哋就冲咗上去按摩噶，咁所以咧，我觉得系帮到手，同埋可能你嘅。一個新嘅趨勢就係你翻咗香港搞咩？快按咯， 係啊，嗱，我唔敢講啦，但係對於我呢種第一我一定平時係一定係絕對唔會無啦啦去 book 一堂嘅按摩，即係對於我嚟講啊，我都話又要搭車，唔知道去銅鑼灣，又去中環，跟住你上樓，又要填方，又要換衫，又等，咁啊，你按一個鐘咧，隨時搞兩個鐘出嚟，咁我覺得我係一定唔會嘥呢個時間嘅。而當日發生嘅咩事咧，其實我就等緊我啲女放學，咁就啱啦。我飲下咖啡，見到有我就話去。撳十五分鐘，跟住出到嚟個人又好似鬆咗啲，咁啊好啱我呢一款人啊！ 反而咧，我會覺得嗰、那個啱數嘅係咩咧？我哋冇關係啊！我覺得 冇錯， 係啦，因為而家咧，其實你見到有好多嘢咧，我覺得表面上好似係方便咗，但其實咧你令到我不安咗嘅係咩咧？你知道我哋好多時啊冇嘢好做嘅時候，又或者等緊人，你會碌手機噶嘛？咁有好多嘅 promotion 咧，就會喺你嘅手機嘅社交媒體又好咩都好，咁總之又彈出嚟咧，話俾你聽，哦呢度咧就有啲唔知咩做，嗰度有啲唔知咩做，咁咦都幾得意喎，不如撳入去望下啦。跟住咧佢就要你留好多嘅個人資料啊，即係其實咧去到呢啲位咧，我自己咧我係會縮嘅，因為就算我對你。之前吸引我入嚟嗰條片啊，我有幾咁有興趣都好啦，但係一去到話又要填呢樣嘢啦，填嗰樣嘢同埋填嗰樣嘢咧，跟住我就算啦，我都係唔搞啦，因為我唔想我唔想有一個叫做合約嘅東西咧， 冇錯，捆綁住啊， 係啦，你綁住咗我嘅時候咧，我就焗住一定要去 commit 一啲嘢，如果唔係我覺得我唔抵喎。咁但係 真係好中意呢一種， 但係嗰一樣嘢又究竟係好定唔好呢？一次過你要我買一個咁大嘅 package 又好定唔好呢？咁呢個我又係會晾住我嘅一啲嘢咯。 係啊，所以對於 我 嚟講， 我喺呢邊嘅體驗呢，其實呢一早我一過到嚟第一樣都令我有新鮮嘅感覺呢，就係喺其實一啲 shopping mall 又或者一啲 plaza嘅地方呢，佢哋都有一啲唔同嘅標示，就係話massage。或者係唔知按摩咁樣噶啦，即係中英文都有啦。咁咧，其實喺呢邊嘅摩咧，你見到佢咧，即係咁大個摩，其中有啲鋪頭好大間噶，個樓底好高噶。咁啊，中間咧就放咗阿隊長頭先講緊嗰啲啊，咩 U 字托頸嗰啲架啊，或者佢聲稱為豬肉台嘅一啲嘅設置啦，按摩床。咁佢哋就係通常嗰啲即係嗰啲師傅咧，即係按摩嗰啲師傅咧，就會喺門口，企咗喺門口咧，就向一啲即係行過嘅人去招手咁樣，招來係即係喂入嚟啊咁啊，即係佢又唔係講中文啦。咁跟住咧，我其實曾經咧一度係想嘗試，因為即係作為一個過到嚟移民嘅朋友啊，究竟佢哋呢一派別咁樣按摩係點嘅咧咁樣？但係到而家咧，我其實咁長時間咧，我都唔敢入去啊。 點解咧？ 我反而是觉得按摩是一个很私隐的事的。 哦。 因為佢係喺個即係喺入邊啦，雖然你入到鋪頭啦，咁但係任何人行過咧，都會見到你攤咗個豬肉台喺度，跟住繼而咧佢按落嚟嘅時候，譬如阿隊長頭先嗰啲細力啲啊，唔該咁樣十八隻卡咁樣咧，我覺得係好唔應該暴露於人前，所以按摩咧我都係慣咗去，譬如一間房啊，即係我有去一啲中醫師嘅一啲針灸服務嘅。咁咧，跟住我就入到係舒暢好多，即係有間房最好係拉埋個簾，咁咪喺個豬肉台嗰度。而我亦都好中意同師傅溝通 嘅。哎呀， 咁啊真係 咁啊，唔係真係家家有求。 嗯， 即係等於有啲人好中意同喺髮廊嗰度同啲髮型師吹水，咁我係唔中意嘅，我係中意喂得噶啦，嗱而家咁樣剪係去得好頭最頭都可以，唔使搞咁多嘢，你唔使按摩就得。咁啊呢個按摩對我嚟講好適合就係、是、喂。我就啱曬啦，又唔需要留名留姓，唔需要買套票，唔需要換衫，我又坐喺度光明正大，又街坊經過都冇所謂，因為我都係坐喺度俾人撳緊個膊頭同埋背脊啫嘛。咁啊，跟住完咗，大家拜拜，又唔使俾，唔使諗俾幾多貼士，即係乜都冇，完全唔需要冇呢樣嘢。 我哋嘟咗八達通啊，嗬！ 因為咧，佢好似係快餐店咁樣嘅。嗱，你嘟完之後就有張飛幾廿蚊咁樣樣啦，跟住你又俾佢，跟住撳完就走得㗎啦，冇任何嘢。 有冇嘢飲嘅咧？有冇嘢？ 好似有，你可以撳杯水，自己有水機斟咯。 哦，咁其實阿何亨想要嘅嗰種享受咧？就同阿劉生嗰樣嘢，其實係兩樣嘢嚟嘅，即 係 兩條路嚟嘅。 我係要享受，我係要舒緩。 兩條路嚟， 即係我要果腹。 我諗你問我咧，我自己嘅話咧，我應該係睇下當時嘅心情，即係譬如亂噏嘅，我都係想 one off 嘅，但係我覺得 one off 都可以係享受。例如我去旅行。跟住 做 SPA 係啦，想做個 SPA 喎，咁 咩火山泥咁樣嗰啲， 可能會貴啲，咁但係我都覺得，因為當時其實是一個 relax 嘅心情，咁我就冇錯，係啦，你最好幫我搞兩個鐘三個鐘，然之後我唔使喐攤喺度，咁嗰啲我 OK 嘅，但係劉生嗰啲就真係好喺一個繁忙嘅工作當中切少時間出嚟嗰只啦，兩樣嘢嚟， 即係直情係我而家好肚餓，我而家即刻得15分鐘食嘢，塞飽我啦，就係呢一種啦。咁我當時咪就係、咁我咪明買咯，咁幾廿蚊入去，幾廿蚊我個膊頭又鬆翻啲，咁我就覺得 very good 啦。 但係鬆到係嘛？ 鬆到嘅，即係咁當然就唔會係一個長久，因為我真係唔舒服啊嘛。咁但係嗰一下，喂，起碼我覺得我，即係呢個日子我不枉過先，我使咗幾廿蚊，我得到我嘅舒緩。 咁佢有冇即係因為師傅摸落去嘅時候咧，可能咧多少佢會 feel 到啊呢度咧就唔知點啊咩咧，即係完全 冇得救。 佢見到我唔講嘢咧，冇得救係啊，切咗佢啦，係啦。好啱我覺得呢個真係。所以小弟今日咧，今个星期啊，介绍呢个就系啊，15分钟速 爱 啊。 像片猛风，生活永远无痛。人学会一分钟。 黄英年嘅《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按摩》啊， 嗰啲嗰 舒立得好好啊， 系啊，嗰啲 系舒立， 唔系啊， 舒立啊，阿安女， 唔系啊，唔系啊，系你同个阿姐讲，阿姐唔使咁大力啦，跟住阿姐同隔篱嗰人个舒立啦，傻仔啊， 佢嗰几嘢我都仲好记得噶，包括咗用个手指公揞落去啦，同埋攞个手踭揞啦。同埋用嗰呢個叫咩？呢、這個叫掌咩？即係呢個叫 唔知啦。 將啲拳頭同埋手踭中間嗰嚿骨啊， 勁係咪勁啊？唔係喎，我唔知啊，唔知係咩啊？ 行落去啊！哇，嗰幾下真係不得了啊！真 係，係 咪好？係咪好過你揾個角落頭揾只個背脊行落去啊？ 咪自己搞唔掂啦！ 係啊，佢頭先成日見到角落頭嘅就空嘅， 係我而家都有一有長度又揞埋佢， 狂揞啊！今日佢冇帶住個波揞住自己個背脊。有啊， 咩冇啊？ 但系头先 呢个后备波都有。 头先佢真系见长角就揞埋去啊，几得人惊啊！ 咩冇啊？ 系 啊， 系 咁讲，我而家即刻揞俾你睇啦。 佢真系成日喺度揞。 Hello， 我到你啊，你讲埋先。 不过咧，我见到阿队长呢一个嘅学生嘢咧，其实我今次翻到嚟香港咧，咁啊小弟除咗喺即系自己村长大嗰条村嗰度有生活过啦，咁我亦都系其实都越嚟越怀念下啲。屋村啊，譬如我有去過彩虹村啦，即係總之我有幾個村都行過，咁啊發覺咧，村入邊嘅商場有一個嘅新嘅趨勢係咁樣嘅，咁啊當然我見唔到呢個速達嘅即係速按嘅一個服務啦，咁但係見到咧，係商場入邊咧多咗好多嗰啲咧醫療啊醫療中心。又或者係俾啲長者去入去做一啲即係按摩啊、針灸啊， 保 健啊，即係甚至係保健。咁啊，何主席咧，我今次翻到嚟咧，佢又每逢晏晝食完個中午飯，恰一恰之後咧，佢又每日見到我嗰個時間，佢就話：阿仔，我落去電下。我話電咩？佢真係好嘅。我話電電咩？佢話我要落去電一陣。我話電乜嘢啊你咁樣？佢話咧，佢係買咗個 package。幾百蚊一個月嘅咁樣，咁咧佢就落去我哋個商場一樓個一個類似係一個我唔知點形容佢係一個服務中心咁樣啦嚇，入邊又有凳嘅，又有床嘅，咁啊跟住咧又有啲療程去即係幫啲老人家，咁原來何主席咧就每日嘅下晝食完個飯咧冇乜嘢搞嘅時候咧，佢就落去瞓喺張牀度，跟住就電療啊，即係揾啲電去電。譬如佢條腰好痛咁啊，佢就電條腰咯。 哦， 但係有冇醫生睇住噶？ 有啲護士喺度嘅，有啲類似姑娘咁樣嘅。 咩脈衝啊？嗰啲 friend 係嘛 嚇？係類似嗰啲啦，即係簡單啲嘅，即係唔係大件事。但係咧，佢每次電完之後，佢行上嚟個樣真係唔同， 好攰啊嘛。 哦哦， 真係有冇攰啫？ 唔係唔係， 燒粒 啊嘛。唔係有冇嗰啲咧？嗰啲咩面罩咁樣罩住自己個頭啊咁樣？ 唔係有啲人吸住個頭頂啊。 咁我見過啦，我都見過 有一隻啊，我屋企而家收藏咗好多嗰啲唔同嘅部位嘅按摩器嘅，即係譬如有一隻咧，佢個爪咧， 咁我信咪一，我一定信。 個爪咧有個爪頭嘅按摩器，好得意嘅，佢一路喺度爪你啲頭皮啊，按你個頭噶嘛。有一款咁嘅嘢嘅，有吸住隻眼又有啊。 不過唔係何亨講嗰啲地方咧，我記得我行過某一啲嘅商場都見到有嘅，即係又係港村嗰啲咧，好 open 嘅，其實就好似人人都入得去咁樣嘅。咁跟住又真係有好多啲牀喺度啊，佢又 set 曬啲儀器喺度咧，係總之係用啲高科技咧去協助啲長者， 係 可以咁講，係喎。 我哋差唔多噶啦，其實我哋準備去買定套票。即几下廿年后都系喂老好啊，冇乜嘢做落去电一电输啦嘛，啱我哋啊，真系唔系讲笑。 唔系我哋而家可以去住15分钟速按输噜粒先嘅。 我觉得15分钟速按呢个可以好多发展啊，速按脚都得，我即刻除鞋按噶，我好想呢啲啊，真系。哎呀 哎呀 输粒先啦我哋。 输粒啦输粒啦学生嘢。 拜拜。